怪物来了。清晨，小兔去幼儿园，听见身后传来了砰砰砰的脚步声，小兔子吓坏了。他跑到幼儿园就说：“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大怪物来了，走路砰砰砰的响呢。”小刺猬跑出来一看，呀，大怪物的腿粗得像树干，正一步步的走过来。小刺猬吓坏了，连忙跑回幼儿园，他对大家说：“不得了了，大怪物真的来了，腿那么粗。”小猴嗖嗖嗖的上了一棵树，这时一根大水管伸过来，唰啦一下子卷走了一段树枝。啊，怪物来了，还有一个水管的鼻子。小猴吓得掉下了树。小鹿老师出来一看，笑了，告诉同学们，这不是怪物，是新来的小朋友象宝宝。后来呀，小象和小兔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，每天小动物们都在小象的背上望着远处的大山，在小象的四条腿间玩捉迷藏，还在小象的鼻子上玩滑滑梯。有这么个高大的朋友，可真有趣呀。